唯有柯南先受别请，演又未还，北王曾赐既无上座及柯舍利途中独归，其日无降，即是柯南执持应戏，依所由成次第巡刻。而家讲到柯南堕落淫室嘅因缘啦，柯南等刻呢一科即系平等去刻。柯南有三个名，大家睇下。三個名，第一叫做柯能陀，翻譯中個叫做興起。呢、这、一個柯能陀咧，係似呢個聲聞狀，似佛嘅聲聞狀。第二個名咧叫做柯能白陀，翻譯中個叫做起現，係似呢個現覺狀。第三咧係。柯能咧叫做柯能迦罗，亦为喜海，系似呢个菩萨状，有三个名，三个名都系柯能。咁柯能咧系边个嘅仔啊？柯能系边个仔啊？白饭王的仔，白饭王的仔，柯能，四王生八子，我唔知呢呢呢呢张纸呢走去边啦，嗱喺呢度，四王柯能的阿爷啊，叫做狮子合王。獅子合王就生呢個正凤凰、白凤凰、霍凤凰同埋金鹿王四個王子。哦，呢個係印度話，唔係生四個食飯嘅仔啊！每個都係叫做飯，每個人都食飯啊，係咪？你講要印度話嘅，係加個飯字。OK， 咁咧。呢四王咧，由每個人生兩個仔嚇。咁、呢個白飯王咧，就生邊個啊？生悉達多提子啦，同埋柯能陀。柯能陀即係出咗家又走翻去施回佢太太嗰個啦，柯能陀嚇。咁啊，白飯王咧就生提婆達多同埋柯能，就係而家講呢個柯能啦，就現在講呢個柯能。霍凤凰咧就生摩诃男同埋阿耨罗陀，金鹿王咧生马胜、小贤同埋一个女叫做金鹿媚。咁在呢个四王八子之中咧，释迦牟尼佛最长，阿能啊最细。因为法风盛道嗰日咧。好吉祥，满天都光明嘅。就啱啱呢个时候咧，柯能就出世啦。咁佢嘅爸爸就好欢喜，入嚟话俾呢个净饭王听，话佢添咗个细佬哥啦。咁大家都欢喜，所以叫做庆喜吓。柯能系最细嘅。咁后嚟咧。你想下法盛道嗰日，佢柯能先出世，咁啊法事事都翻去王宫说法噶，咁啊睇见柯能好细个，咁所以圣日佛都好锡佢，抱下佢，咁所以佢就始自我是佛宠弟，佛好爱锡我，好宠爱我，咁后嚟佛咧就劝柯能出家，结果咧柯能咧就跟住佛出家。跟住佛出家，柯能咧就有八法啊，系呢度咧，呢度话柯能咧喺《涅槃经》里边讲咧，系柯能咧系有八种八种法啊。第一咧系信心坚固。 有啲人咧會信嘅，甚至信佛嘅人都有會信嘅，但有時咧佢啊受不起其他人嘅誘惑，咁又變咗改變咗信仰都有嘅。亦有信其他宗教的人呢改变信法都有的、这个呢就是信心坚固就不会改变的。第三呢是心意质直，不会说更更搞搞的。第三呢生无病苦、这个最厉害了、每个人我们世间上每个人都有病苦，看你大病小病，但是他呢永远没有病苦。第三呢上行精进、第四上行精进，第五呢成就念心、即是专心一意。第六呢心无忧苦。第七成就定义。第八呢从文生智。我们大家呢或者都会听经呢未必产生智慧，但是他呢是从文生智。等到阿难啊做了法的使者之后呢，他有八不思议。第一不受别请，这一次呢就偏偏因为受别请就堕落了淫室、他一世人不受别请的、什么叫做不受别请呢？即是人家来请法供养呢，是大家一起去，他单独不去的。因为阿难是很靓仔的，三十二相的，而且又是王子来的，而且又是佛座下 一名红颜来的，边个都争着请他的，是不是？他从来不受、不受别请。第二呢见法易事、做法的使者呢是分分钟都可以见法，他不是，他不会说分分钟去骚扰法的，是有需要的时间他才见法的、即是很守规矩的。第四呢不生欲心，他没有这个欲望、无论是五欲也好或者男女的欲望也好，他没有的。第五呢是法不再慢、你们现在都挺好，冇再慢啊嘛，系咪？听完之后冇慢啊嘛。不过唔系你哋唔想，系冇机会啫，系咪？我叫阿慈师安排机会俾你，我唔知安排几时咧。一阵阿慈师会宣布噶啦，唔使失望吓，系有机会问噶。咁阿难咧听咗法之后，永远唔使问噶，佢明白咗又记得，系嘛？佢唔需要再问噶。第六咧系知法入定，知道法系入乜嘢定？即是知法的境界。第七呢是知众得益，而且知道大众是法说完法之后哪个得什么利益他都知道的。第八是知法说法，知道法将要讲什么法、所以证明阿难呢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、先受别请引诱未闻法制呢，无论大乘小乘界法弟子都不得受别请，但是呢有例外，即是演行的时候未回来够钟吃饭了，那你不通说要等到很多人陪你先吃吗？那只要就可以受别请了。演例的时候，失医的时候，施医的时候、有病的时候就例外了。咁而家阿难呢点啊？阿难呢是先受别请，就是施医的时候。施医的时候呢人家请了他去，不是请他吃饭，请他试这身医啫。所以呢他在未在波斯匿王未请佛供佛及僧之前呢，阿难呢已经受别人请了去了，所以呢不往僧持，即是不能够讲到回来是依次序去受人供养。僧持呢是有四种讲法， 第一，增赐请，增赐受，请的人和未受的人都异化。即是说你来到治疗话给静思听，我听日想请十位法师一位台吃饭，咁你冇指定边个，哦，你系好易发切，咁啊，正师咧又啊，上一次请咗你去，呢次轮到你去啦，咁又依次再派你去受供，呢，这个又系易发，叫做增次请增次受，好易发。第二種咧，別請別受，兩個都不易化，受者不易化，別請不易化。啊，你嚟到呢度咧，你話我唔請其他，啊，我正正係請阿靜師啫。咁阿靜師好啊，好啊，我嚟啦，我嚟啦。咁咁咧，靜師就不易化，你請嗰個人都不易化。OK， 咁啊，第三咧係別請增次受。这个呢请者不易化，受者易化，即是说请者不知道僧佛家的规矩，我喜欢请哪个，哦，那你说不得，依我们的规矩是弄到哪个去，啊，这个是易化。第二反过来呢，僧次请别受呢，啊，这个呢，这个人呢就抵打了，啊，就请者易化，只是增不易化，这个呢就等于瞒了大众去受请，啊，罪同道十方增其物。现在这个阿难呢，我相信他是受这个受别请的时候呢，应该阿难 是增次请增次受，哦，阿难不会犯法的。经文里面说，既无上座及阿舍利，途中独归。咁既无上座，上座系乜嘢咧？咁嗱，在佛教里边讲咧，上座咧分开三种，有三种吓，啊。第一系生年嘅上座，生年上座。就是说不是说你几时出世，是说你几时出家，由出家那年开始到大十年呢，出了家十年了，叫做下座。出了家第十年至二十年呢，叫做中座。二十年至三十年呢，叫做上座。三年以后呢，叫做尊叔，哦，这个呢就是用这个佛法里面去安排这个次序。出了家之后呢，又求戒，是出了家之后还加上求戒，要求了戒之后开始计算，哦，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上座、中座、下座，咁啊，再加上呢个三十年以上咧，就系尊叔。咁呢一个咧系第一种上座，第二种咧叫做法性上座。无论你出家几耐都好，只要你证咗圣果，呢，这个都叫做上座。佛在世嘅时候咧，有啲人咧一见佛就证阿罗汉果，有啲人修行三日、七日。或者一個月、一年就證了聖果，這些都不需要說等幾十年都叫做上座。第三呢，就是福德上座，有智慧、有福德，大家推崇你，雖然你年紀少少，今天先求戒，人家都叫你做上座，這個是福德上座。那在佛教裡面呢，說初出家呢，出門的時候呢，要有上座帶住他，或者有阿舍利帶住他，然後才可以去，不可以一個人去。阿舍利又是什麼呢？印度話是翻譯叫做這個 太这个鬼魂师，因为他的智慧、他的福德、他的言行都可以为大众的冒犯，叫做鬼魂师、啊、不是鬼拜那个鬼、哦、鬼则那个鬼，一个车字、哦、一个狗，这个鬼有五种。第一种是态度阿舍尼，同你态度出家的，同你受沙弥十戒的，这个叫做态度阿舍尼。第二呢是教经阿舍尼，从他闻法甚至听四句偈啊，都是你的阿舍尼、哦、第三呢是医治阿舍尼，靠他吃饭的、哦、那呢第四是受教授阿舍尼，是靠具足戒的时候教你黑法的。第五呢结摩阿舍尼，是靠戒的时候呢是四百这个结摩、啊、作法在坛中八结摩，这个结摩教阿舍尼，或者呢是教你在这个遮障似盲能的叫阿舍尼。在佛教来讲呢，是要初出家要有上座或者是鬼魂师带着你然后先出去，但是阿能已经出家了十二年了，因此呢不需要这两种人配置他就开。那他呢就没办法呢讲回来参加这个波斯匿王所请，因此呢他自己是怎样啊，唯有怎样啊，唯有揸住这个钵头啊，咁啊自己呢啊企入无功，途中独归啊，即係冇呢个阿舍尼跟住佢，咁佢自己返嚟，返嚟即是阿能呢，因为人哋个个都去应功啦，佢点呢，咁佢呢自己呢執持应气，執住呢个饭布，咁呢响佢平常所有嘅城里面次大秦克。问题就出在这个次大秦克啦。克法制比丘是要克食的。啊在佛弟子乞食方面来讲呢，有四种意思、啊、有四种意思。第一是可以福利众生、哦、第二呢可以折服骄慢，因为三宝呢是世根上最上的福田嘛，你去乞食呢俾機會俾眾生眾福。其次呢，好多出家嘅人啊，都有呢個驕傲嘅習氣。對唔住，唔係話你哋喎，係話當時佛在世嘅時候，好多出家人都有驕慢習氣。點解？因為當時出家人好多都係王子，好多都是大臣出家，他平常呢做国王大臣、哦、做王子、哦、多骄傲、啊、他出了家他仍旧都还是很骄傲、啊啊、所以佛呢为了制服你骄傲、哦、你是王子，你出了家你要做乞衣，所以叫他 去行乞、啊、制服他的骄傲。第三呢，知生有苦，这个就是有问题了，因为佛制呢乞食呢不是说喜欢去知道啊，今天在这里乞食，这家人都挺舍得、哦、给我那些东西挺好吃、哦、我听日又来后日又来，不是这样的，要次第巡乞、哦、依治次序去乞，而且呢来到这家乞，这家今天没东西给你走，那你去这家，去这家没东西走，那又去第三家，乞到多少家，黑到七家都冇得食，唔准再黑啦，返去捱肚餓，为乜嘢？令你知道此生是苦啊， 你知道身为苦本的时候，你就精进笨道咯，是吗？所以法呢就要制黑食。第四呢，去除制着，小乘人是执着。执着乜嘢？系要心要居响心生野两里边修行，唔肯运用佛法利益众生。因此佛制咧，黑食咧，你逼住佢要深入社会，广度众生。因此咧，系在呢一个佛弟子方面嚟讲咧，黑食有呢一四种意思。如果在对众生方面嚟讲咧，黑食咧啊有六种利益吓。第一咧，永断贪心。永除呢個貪欲，黑人哋俾幾多就食幾多，唔會貪多嚇、啊。所以咧就令佢知足。第二咧，永離淺曲。點講咧？冇乜希望啊！嗱，如果有希望積財財產嘅話，儲啲錢放落銀行嘅話，你就會有一種貪求嘅心，討好人哋，等人哋俾多啲俾你啊，係咪？但係佢而家唔準積蓄，唔準積蓄啊，有咁多食咗就算啦，唔準手執金錢添，所以咧就冇呢個淺曲心，有呢種利益。第二咧，第三咧係厭離眾苦啊，無追求故，無追求財產都係一種苦。啊、追求财产就有这个求不得苦，永远不满足的，有求不得苦。第四呢，所在安乐无即罪苦，这个呢、就免离恐怖的苦。各位啊，你知不知道有钱佬不是几安乐的咋？你信不信啊？啊，银行咁多钱唔拎去投资，嘥咗佢啊！第日银纸贬值点算？咁就要动脑筋啦，系咪？动脑筋去投资，诶，买呢种股票又怕蚀啊，吓买嗰种又怕唔赚唔到啊，真系冇分钟安乐噶。咁黑食，黑完食完就去修行，唔使有呢啲苦恼，冇求不得苦，冇恐怖嘅苦恼啊！咁咧，第五遠離恐怖就是、不畏盜賊啊，偷多啲嘢錢啊，儲咪賺咗啲錢放響邊咧？咁又怕人哋偷啊，係咪？咁啊恐怖咯！但而家你黑食食完都冇嘢，乜都冇啊，怕咩？怕咩偷啊？係咪？咁啊，第五第六咧係道業二成，因為冇貪心，冇擔，唔使擔心乜嘢，唔使去做其他嘢，一心精進笨道，咁啊道業二成咯，啊冇唔需要顧慮乜嘢，唔需要貪戀乜嘢，咁有呢種利益咧，所以法咧就教比丘去乞食啦，哦，咁。比丘乞食咧，在法嚟讲咧，法都乞埋一份喎。法咧话以身作则，乞埋一份。因此咧，在法方面嚟讲咧，系有十一种咁多利益。哦，第一，贫者少施得福，能业贫穷。法肯出去乞食咧，就令到貧窮嘅人有機會見法。如果唔係法治響其現精舍，高高在上啊，嗰啲貧苦人家唔敢入去噶，見唔到佢噶。哦，咁啊，法一出門咧，啲貧苦人家見到佢咧，就敢去布施啦。你去乞嘛，咁所以咧，佢就敢去布施。布施咧就可以。令呢個貧窮嘅人係超越呢個貧窮，得到福報。哦，